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今晚要和大家见面的影视节目。江苏卫视全新美食节目《最爱故乡味》今晚开播，这是一档美食承载乡情、传递家的味道的节目。每期节目当中将出现的主人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海外华人，家乡的美食可以化解他们浓浓的思乡之情。雷佳音、陈数主演的电视剧《和平饭店》今晚开始在浙江卫视播出。这部剧以1935年东北沦陷为时代背景，讲述了雷佳音扮演的绿林好汉王大鼎携手陈数扮演的陈佳颖与各方势力智斗纠缠的故事。由刘闯执导，王彦霖、李欣然、郑嘉宾、杨浩宇领衔主演的喜剧《继承者计划》今晚登陆搜狐视频，每周更新4集。这部剧讲述了常年游荡在东北大街上的李金水，在异国他乡阴差阳错地变身为黑帮老大之子之后，却又戏剧化地成了警方卧底之后所经历的故事。佩德罗·阿尔莫多瓦执导的电影《破碎的拥抱》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是阿尔莫多瓦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盲人导演在失明前与当红女星之间的爱情故事。片中他用流淌的影像记录下了西班牙国宝级女星佩内洛普·克鲁茨美艳不可方物的青春时光。再来关注一组旅游服务信息。今天开始到28号，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召开。通州首个可拆卸的冰场，也是通州首个室外公益冰场昨天开放。冰场占地9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30人上冰。这个冰场位于通州体育场，营业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6点，节假日不休，免费向市民开放。不过市民上冰体验需要自带冰鞋、护具等设施，现场也提供专业的教练。据了解，冰场运营将视天气情况而定，预计今年3月底停业。北海公园正在举办冰嬉表演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将有冰嬉表演，活动将持续到明天。北京铁路警方昨天在北京站广场上组织开展了安全进站宣传活动，并将今年以来查获的各类违禁物品进行了展示。目前北京各大火车站进站安检都统一实行旅客物品全覆盖式安检，做到逢夜必查、逢疑必检，确保安检率达到100%。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安全进站、平安返乡。今年春运期间，中铁快运携手顺丰速运将在国内24个高铁站推出高铁顺手记便民托运服务。目前这项服务已经在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等5个高铁站率先开通运营。港珠澳大桥还没有正式通车，但港珠澳大桥游已经率先火爆起来。目前珠海、广州等地的旅行社已经开始组团带乘客坐游轮海上游览港珠澳大桥全线。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 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本来这个赵亮跟我商量这个口号得变一下啊， 嗯， 本来想说人生如戏 啊，全靠演技啊。大家好，我是赵亮，你来 啊， 您今儿问好。 大家好，我是依依。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都是 这我一下就想到那节目了、 啊、 你一说人生如戏、 啊、 不是就是依依和张国立老师那节目吗？ 对对对对对、 啊啊、那个在上周已经告一段落啊、 嗯、 第一季已经收官的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节目、 嗯、叫做小西演员的诞生、 哎、可不能胡说啊， 演员的诞生啊， 这事儿还不够多呀 啊 从一开始哈、啊，拯救娜娜的演技 啊，这个扔鞋之争 到有正义的原力， 对，这个剪辑之争啊， 等等等等啊 啊，事儿挺多的啊， 嗯、 但是这个最让人欣慰的一点就是， 嗯， 收官这一期啊，非常的精彩，是不是？ 嗯， 回归到了这个演技的本身、嗯、本质啊， 这话里有话，老想说那两个字儿啊，憋了半天， 哎。 嗯，应该说很多人可能看这个演员的诞生这么长时间以来呢，都有自己想说的话，是吧？ 哎， 对每一集呢其实都有自己的评价。 嗯， 哪个演员演得好演得坏，人说观众演这个心里啊有一杆秤。 嗯， 这个演技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好的那叫演技啊、 嗯、 后来怎么说的，你刚才那个话要说完整了，就是那有是戏精，是吧？ 戏精 戏精 对、嗯、对，这个你会看到，这个虽然舞台上的戏有时候结束了啊，但是好像呢，演员们啊，你看他们面对导师评语、嘉宾评语的时候，面对投票结果的时候，是不是？再有就是他们那个，就是赛前赛后的那种采访啊， 嗯、 也特别挑事儿，是吧？就我们专门都不能说断章取义吧，就专门选取那些比较刺激、有点的、 嗯、 啊这样的这个话语， 舍去上下文， 哎。这个呀，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哈。 电视节目嘛， 哎，电视节目， 嗯， 其实节目本身 它不像广播节目。 嗨，我们比较和谐、啊， 都没法省。 是啊，这个今天我跟张帆，我们两个戏精病们啊，戏精病、啊。 哎呀，你终于给咱们俩这么大个荣誉，谢谢你啊。 戏精病啊，我们来这个回顾一下《演员的诞生》啊。他这个事儿很巧啊，你看啊，《演员诞生》它是诞生在什么时间点上啊？这个时间点特别有讲究， 啊、 怎么有讲究？ 怎么讲究？ 演员诞生，它是横跨了2017年到2018年、 嗯， 是不是？ 嗯， 这就是在于情于理升级为四点有戏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啊！ 你能联系点正常的吗？ 啊，就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啊，推出了这样一个戏精们这个戏精吸引 眼睛啊，这么一节目、 嗯、啊，这样的一个节目，对不对、 嗯？ 哎，我们看到啊，其实说这个时间点啊， 嗯、 是很有讲究的。 怎么讲究？ 当然跟我们这个于情于理四点有戏啊、 嗯、 关系 不是特别大。 这巧了，是不是、 嗯、 在一个时期啊、 嗯嗯？ 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说2017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 对于演艺事业来讲， 哎、大伙儿还记得吗？2017年一开年啊、 嗯， 各种各样的批评声音，其实要追溯到2016年的年底到2017年的开年， 嗯，那个跨年的时候， 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这个编剧宋方金，什么卧底横店、嗯、是吧？ 哎、 还有一些电视剧颇受大家的诟病， 嗯， 就是出现了一些什么。特别对于演员来说呀，这个不太好听的一些词儿、 嗯、 啊，这一些事情，什么叫什么 抠像， 抠像啊、 嗯， 抠像表演，还有什么数字小姐， 数字 是吧、嗯？啊，就是对于演员的这个演技， 是一种好像变成了说年轻演员都不会演戏了啊，就是这个只要是有流量啊，这个长得漂亮，然后呢全凭这些东西来走过场。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其实也可以这样来看啊，这是在资本和媒体的关注以及中国影视行业这个迅速的崛起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有一段时间在这个所谓叫流量时代，对不对？哎，在这样的其实时间并不是很长，这么两三年的时间，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质量不是很高的但是颇有热度的 IP 作品火热的这个情况之下，确实有一些人，有一些年轻演员比较浮躁， 不拼演技，全靠流量。 哎，全靠流量啊。那么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演员的诞生了，是不是？哎，这样一个节目其实是很好的呀，这是一针强心剂啊，让大伙儿看看年轻的演员真的是很棒啊。对不对？你就说我就是什么，就是那些在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不是那么出色的甚至是被导师批评的演员，我们看到至少他们对待演戏是认真的，我觉得这个首先第一点态度，这个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一个对于就是大家对这个行业诟病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应回击，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可能他们年轻经验不足甚至是实力有限，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努力， 对 啊， 过些年他们就年龄就大了 啊，什么意思？演技能不能进步啊？哎， 跟着时间的这个脚步 嘛。所以我说啊，在余情余理变为四点有戏的哈、啊，这样一个历史跨度啊，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这样一个节目第一季完成了啊。咱们借用一下，著名编剧现在也不写了哈、啊。这个 谁呀、啊？ 影评人史航先生。 我以为你说你呢。 我比人家还差点啊，这个差一大点儿啊。大师和太师之间的距离啊， 是谁呀、啊？史航啊， 史航先生、哦，他说啊，我认为《演员的诞生》是一个绝对有诚意但未必周到的节目，它需要再丰富和完善。我不希望它以后缺席。这是他的一个比较总况的一个概括， 说的比较周全。 哎，我觉得吧，是吧？虽然我比人家差一点，那他基本上代表了我的意见。 这是编剧观点啊。 哎，这个第一季已经完美收官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节目啊，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个过程当中哪一次演员们的表演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 下。这个没有看的朋友其实很简单，就现在他那个完整的节目他都可以来补习一下，补补课啊。到底你喜欢演员诞生当中你甭管那名字了是吧，有的人就说这名字不重要， 真的 有些朋友而甚至不承认这个名字， 是是是是是， 你心里而你觉得谁才应该是那个总冠军， 或者说哪一场戏啊，甭管是戏中戏还是戏外戏，是吧？甭管是舞台上戏还是人生戏， 人都结束你还挑事儿， 回顾一下嘛，对不对？ 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没有加关注的，一定要先加关注，之后对话框里边您随便说啊，我们也挑着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来看看先留言的朋友们，这个糊涂旁观者刚才在一开始的留言里面已经说了啊，他承认的就是这么一位演员，他说除了想认真演戏的袁立老师之外，其他人演的都很认真。 不是，他这个里边啊他全是引号，我有点没太看明白，是吧？ 这你没看明白他，那您再解释一下啊。糊涂旁观者， 怎么到处都是引号呢？引的我就有点不带敢引用了。 刚才第一个来报道的点点点说了，努力认真，我觉得这就够了，这就非常精彩了。其实普通观众看这个演员诞生的时候，我就是其中一员，我是从一开始为什么那么爱看，我就觉得这个他给了大家一个重新看演员在舞台表演的一个机会。 哎，说到这个，这就是演员诞生他面对的第一个争议啊。这个争议在节目一开始两期左右的时候，我还一直站在叫做怎么说呢，就是 反对 这节目的 一方。 这个节目我觉得这样去呈现演技，史航老师说有诚意不周到 啊， 确实 不周全的地方， 我觉得那简直就是撒汤漏水啊，这个漏洞频出啊，可以是这么去说。尤其是前两期节目，不知道大伙儿还记不记得前两期发生了什么啊。 是这样吧，咱们既然说到人家是个比赛嘛，从一开始人家就说咱们在比，是吧？虽然他们很多这演员 在上面都有这样的宣言说，其实演技没有办法比。 对， 但是最后还是 最重要的演员是互相成就对方啊。但是呢，最终还得比下去。 对，因为为什么？这是一节目，对吧？这个节目它得有完整性。这节目是怎么比的呢？这个标准是怎么评选的？ 哎，回顾一下《演员诞生》的评选规则。 大幕升起，他们需要沉浸在未曾经历过的悲喜之中。镜头开启，他必须为自己的身躯载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梁怀。 表演也是一门有匠心的一个艺术，用你的爱，用你自己的灵魂去传递另外一个人物。 这里没有年龄的鸿沟，没有主角和配角的厚此薄彼，更没有明星与普通人之间的尊卑之别。这里只有演员和演员的同场切磋，所有的故事释放情感，传递信念，成就梦想。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我是演员刘烨，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寻找震撼人心的表演。 我是演员张吉，希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可以重新定位什么是真正的演员。 我是演员宋丹丹， 一名真正的好演员不光要有演技，还要有人品。 每个人都经历过热血的青春，每个人也都会积攒沉甸甸的阅历。演员可以用一出戏的时间体验一生的燃情岁月，却同样用一辈子的情感去追最初的梦。演员的诞生，生而有梦，我们为梦而来， 是我做这类节目所见过的最好的一个表演。 演员推荐人张国立，每场推荐六名演员捉对竞演，获得现场投票数最高者有机会向导师发起挑战。三位演技导师坐守擂台等待挑战， 个个的把他们全都给 PK 掉。 中戏表演老师刘天池为每一位挑战演员贴身排练，现场指导， 你不能让他走。 现场十位专业评审犀利点评，共同守候一个好演员的诞生。 这个掌声还就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嗯， 刚才我们听这个规则的时候，我就脑海当中不断的浮现出来他每一场比赛的那个精彩的环节。其实要说到最近的一场，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总决赛，你认为是很精彩的一场，是吧？ 对， 总决赛当中我们知道这个脱颖而出的三位到最后的三强，一个是翟天临，一个是蓝盈莹，还有最后的总冠军周一围。 嗯， 其实在后来呢，我们发现这个评选结束之后，就是整个这个节目其实录制也很长时间了，这周期很长了，但是跟大家见面之后呢，周一围非常谦逊的啊，在微博啊，在一些平台上留言啊，一个是感谢大家，感谢导师啊，感谢所有的人，也感谢了张国立老师那么的辛苦。这个周一围的这一次的夺冠呢，在很多人的那个观感当中还是有争议的。 嗯， 还是有很多争议的。这其实一个最大争议在什么，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规则啊，这个规则到最后一场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的那个小小的偏差。 嗯， 在很多人看来，到最后三个人比拼的时候，谁是从头撑到这个全场的尾声的呢？只有周一围一个人。 嗯，是这样， 其他两个演员好像在这个空间上吃亏了。 哎，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史航先生他在这个评论当中说的。就是说演技这个事儿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比较啊。这个当中确实，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联系到刚才我提到说大家对这个节目的第一个质疑，咱不是说这个节目什么涉嫌什么炒作呀什么什么这个之外的，就说这个演技这本身这个怎么去比较，对吧？因为你这个显而易见的它就是要有一个结果，是吧？甭管你是这个吃亏也好，还是你台词多也好，还是你角色适不适合你也好，这些这都是没有办法去对每个人都实现一个 公平 、对吧？还有就是演员之间的这种对手戏，你可能这个演员他演独角戏他就很擅长，或者他跟自己熟悉的演员或者是虽然不熟悉，但是这个人也讲缘分嘛，性格相合，对不对？他可能就演得好。但是你看，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咱也不知道是这个节目组故意是把这些东西放大了呀，因为他要看到矛盾，要看到对抗， 或者说白了就是戏外戏，他要我们看到，对吧？这个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但是也可以想见，那为什么你说拍戏的时候，那导演或者演员，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这故事哈，就某某什么什么谁不和呀，有的说是抢戏， 现场就摔本子了 啊，说这戏霸呀，这个我觉得咱们抛却叫做这个就是名利上的这种争夺哈，我们就说性格不合，或者说对人物的这种观点不合，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吧？哪怕就是好朋友演戏，他都有可能就直接就掰了，是吧？要不我跟张芬这两天都不敢演了，对吧？你这就我们这个从戏跳出来之后，这节目还得主持啊。你到时候气得不说话，这怎么办呀？老放歌呢，不行啊。 没关系，明天我们请来人继续演。 哎，我就说这意思啊，就是说在演戏上，尤其你看这多数我们看的都是两个人对手戏吧，对不对？两个人的对手戏，如果你角色的分量相当就还好，是吧？如果一个轻一个重，那你说这他怎么去协调呢？这个就是史航先生说的，没有办法去抽象的比较演技，演技它是融合在具体的每一场戏当中的啊，每一场戏它都有很多东西。首先，它就是一个戏剧冲突的本身，这个冲突本身适不适合放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有的它截取的是话剧的，有的是 影视片， 影视它要转化， 影视这个转成舞台剧啊，这很多朋友，我们如果不是很专业，但是我们能够从那个演的那个效果看出来，你总觉得哪儿是有点问题， 对 不对的？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很多戏它不是一个特别集中在某一段时间， 对， 就短时间内它要呈现啊，这个是剧本本身的转换。另外就是角色和演员之间磨合，就是演员和人物的这个磨合的时间，是不是适合？再有两个人临场的配合，再有就是演戏的风格，你知道吗？第一期当中就是那个刘云，还有跟这个 黄璐 ，这两个人就引发了大家这个讨论，是吧？ 完全两个路子， 两个路子，但又逼着又必须在一起演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对二人呢，都是实际上都是一种折磨， 后来把黄璐弄回来还折磨了一回嘛，是吧？ 是， 你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你说影视的这个片段改成舞台剧表演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是《风声》。 哎，《风声》这个在应该是第11期那一场啊， 记得这么清楚 啊，还是不错的。《 风声》呢，其实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戏啊。当年这个高群书导演确实是这个手拿板钻的，他这一套玩的特别好。然后这个《风声》呢，有很多朋友呢，其实也是去玩过那个密室的，是吧？ 对， 密室逃脱啊，这个《风声》非常受欢迎。各位呢都对《风声》里面的人物有自己的理解。那可是这个搬到舞台上之后，这个《风声》呢，其实我看的是吧，我就有点揪心， 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他的节奏有一点慢啊。 要不咱们再回顾一下当时那个声音啊。 这里边有我特别喜欢的 谁呀？ 女演员啊，这个 猜一下是谁？ 遗憾淘汰的辛芷蕾 啊。嗨，那不用猜了。那来，我们听一听《风声》在《演员的诞生》当中的一个片段。 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多说一句，这一定是张涵予老师在那个电影里边的那一段，这用的是原声吧？ 原声啊，我说那个声音变了吗？唱这么好， 以为不是这声。 吴大队长还真是有雅兴，这都什么时候了？ 吴大队长也是唐山老听人。 哪儿的？你是？ 小时候常听我三爷爷唱来着。 啊，这可真是太巧了。 司令部，唐山人挺多的。 好像啊，就只有我们两个。 缘分。还真是奇妙的东西， 谁说不是呢？哪成想还在这儿认了个老乡。等咱们都出去了，我请大家喝大酒。 好，三位，昨晚 休息的可好？ 别那么多废话，我告诉你，待会儿要是查不出来，让我出去了，你小心我弄死你。 吴大队长，稍安勿躁，为了你们这事儿，我真是多少天我都没睡个安稳觉了。白小年死了，老金自杀了，现在就剩下你们三位，你们谁是老鬼？ 你凭什么说老鬼就在我们之中？ 所有他们接触过情报的人都在这个屋子里，你们要死多少天，你们怎能找？日本人就给了一个小时，叫不出老鬼，你们三个都得死。还有，老鬼不现，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走出这栋楼，包括我。 刚听到的这是《风声在演员的诞生》这个舞台上的一段舞台剧的表演啊。 嗯， 确实是有很多人都说这个《演员诞生》里面的舞台剧啊，都特别像影视作品，又像舞台剧，就是都沾点儿。而且你是一个电视节目的呈现，你不是坐在现场在看舞台剧，所以呢，它这个镜头它就变成了影视化的一个表演了。 嗯，哎，咱这么说吧，这是一场电视栏目、电视综艺栏目当中影视与话剧的约会。 嗨， 一个比较复杂的艺术嘛，艺术形式。 有的时候你甚至觉得，哎，是小品一样的东西啊。 嗯， 有的时候呢，又变成了一个影视剧。文字晚饭说的好啊，他说这个建议大家看啊，看什么呢？纯享版的， 看纯享版， 哎、 啊， 网上真有纯享版啊，是人家这个官方版本啊， 嗯， 说这个还真的是有不错的作品出现。至于评委什么的、嗯、啊，忽略他们就好。 哇，这么重要的评委的环节被您忽略了、啊， 您忽略了这个，周一围得不到你总冠军了。 哎，这个我这个特别想说的 啊， 你稍等，我们听一下七棒怎么说的。 啊、 他听到这个片段之后，他立刻有回应 啊，他说我没看过你说这期。听这个风声的比原版的电影、 嗯、 那个 显得这个 淡薄， 淡薄， 火候不够、 不够，对对对，确实啊，这个这是很正常的， 对， 我觉得 他在舞台上现场演的， 对，现场演的，他的那个电影当中精雕细刻的那个意思，那能是一样的吗？肯定不一样哈。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场演成那样已经就是不错了，就是这些人物、啊、都在戏当中，但是你感觉到明显大家没有到达一个特别叫做这个配合的 默契的状态，对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还没有找到对方那点、 嗯。 尤其我想说的是，在里面刘敏涛老师这个表演啊， 嗯， 当然评委的评价都非常高，而且说到了说你这个简直就是教科书表演了。 嗯， 那我总是有一点点出戏的地方，在于我认为他这个表演跟我们看到的《风声》当中李冰冰那个表演， 嗯。 太一致了， 太一致了， 太一致了，完全是刻出来的。 嗯，是，而且其实他是属于那个最温润如玉啊，最不突出、不炸眼的。 对 啊，对，换句话说，演起来比较安全的一个。 你的意思，演迅哥那个谁，那辛芷蕾吃了亏了是吧？ 对对，他确实吃亏了。往往你越要夸张，你越要去。那大家很自然的拿他去跟周迅去比， 嗯， 关键是周迅演在前头，是不是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对我们磊磊来说不太公平、 哎、呦呦呦 啊。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哎，一段广告和我们的这个路况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主要是听听您说啊，听听大家是怎么看这个演员的诞生的、 嗯、 啊？您觉得是到底是戏精诞生了呢，还是真正演员拼了演技？ 哎、好，我们两个戏精病，咱们一会儿跟大伙儿接着聊。 可你曾经那么怎么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眼昏眼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 4006668866。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九小船，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现在呢，景山周边车流比较集中，目前景山前街东西双向拥堵比较严重。另外，京开高速新发地桥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造成后车拥堵。南河二大街以及正一路一线南北双向车多，行驶比较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端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33，欢迎您在路况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我们是两个戏精病。 这个从量贩门变成了戏精病， 戏精病啊，挺好的啊。 是量贩着卖的啊。 哎， 这个刚才在片头的那个结尾的音乐当中啊，其实我就有点小感触。你看刚才片头用的这个音乐，我们一直是大家熟悉的都知道，我们在元旦的时候跟大家解释过。神死官是吧， 嗯， 神死周星驰作品，一下就想到周星驰。另外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关于演员的诞生的问题嘛，是吧， 喜剧之王， 喜剧之王， 嗯， 这个每一个人看一个演员啊，他总是有各自的看法啊， 嗯， 就是你再喜欢这个演员，你也不能要求别人都跟你一样喜欢。所以演员诞生这个舞台上那么多的，你看到最后这个评选的时候其实挺激烈的，是吧， 对。 所以我记得最后一场的时候用这个媒体投票的方式，媒体的代表们还有这个影视公司老板们， 嗯， 一块儿到最后，你记得 评个总冠军的时候， 嗯， 是不让现场的这几位再说话了。 对， 你没有投票权利。 对， 然后全都是这个现场的观众投票。 嗯， 来了一个就是叫票选的结果吧。 嗯 啊，所以每一个人，如果在《演员诞生》舞台上，你觉得有你喜欢的其中一个演员在里面诞生了，这也就足够了。 是，我觉得这是 你最喜欢的是辛芷蕾是吧？ 我是觉得他最冤枉 啊！嗨、 哦、嗨 啊！哦你当自己是包青天了、 这个、 是吧？ 还有刘云，我也非常的喜欢、 刘云， 我觉得非常可惜啊、当然了，还有我觉得演出非常不错的于月仙老师、于少群，这都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有点意料之外的啊、因为之前他们塑造的角色呢，实话实说，都是千篇一律。基本上就是有自己的 定了型了， 定型了啊。挑战这个各种这样的角色，你真的会就是眼前一亮，你觉得他哦，原来就是单说演技这事儿，还真是特别有技巧啊，特别有技术啊。确实是这个深入人心。另外一些比较年轻的演员，你像这个欧阳娜娜，王俊凯，我觉得是你跟老演员对一比呀、你能看出来，哎，这不比不知道。一比包括郑爽是吧？你觉得火候确实不到位， 欠一些， 明显是有这个叫表演的痕迹啊。但是你会觉得说这些人是很努力的，他是努力的要去找到那个人物的状态，而或者咱们这么说，努力的去表现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那你说一个人要去做演员，他毕竟 又不爱表现自己 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像你张帆，你这么低调的，那就变成一戏精病了。你说最后 啊，我是这么得的病啊。 你看这个很多人他没有经受过专业演员的培训，对吧？你比如说欧阳娜娜，还有这个王俊凯，是吧？ 包括彭昱畅，彭昱畅是一个很典型例子，他回回都说我要买火车票回家了，你看是吧？ 是这个叫比如说唱而优则演，是吧？这都是很正常的。 你要说到那个谁了呢？这里面有从这个唱歌转过来的嘛？ 对，虽然说它当中有一些相通的部分，但是你毕竟不能说，那导演也是啊、我这个著名的 MA 导演，我就接下来拍大戏，我肯定心里哆嗦呀，是不是？我能不能这个控制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演员来说，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定位，给他们时间去成长。在这个舞台上能不能够诞生这真正的演技啊、能不能够诞生真正的演员，这个恐怕是没有定论。所以咱们等着第二季啊，这是一个美好的期待。另外我就想说一下，刚才咱们有那个听众朋友说，哎呀，这评委的这个可以忽略啊，我觉得这不能 忽略。很多人好像在这次这个看《演员诞生》都是说，哎，要不然我把评委的那一段我就快进吧，我就不看他们的。哎，刚刚现在不是有一个纯享版吗？你可以不看。 是，我觉得恰恰要看评委，为什么？这演员您呐，老能在电视电影院您能看着，这些评委们您不容易看。我说的不是那个火华队，还有那个就是那俩哈， 郭丹皮， 郭丹皮， 哎，还有稀土部队。 我说的是就是那些这个业内人士啊，你比如说来这个进行叫表演导师， 我明白你要说谁了。 哎， 其实来了很多人， 对， 陶虹来了 啊， 这个。 陆川，吴秀波， 对、还有那谁吗？胡军来过吗？ 胡军，对，我觉得还有我特别关注的一个人是刘天池老师，他是现在应该是中戏的叫台词老师吧、 刘天池老师其实也背负了好多的这个压力的， 是的呀。 好多人说这个你在里面教的这个就是教的这个演员的表演嘛，很多人说这个用力过猛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个声嘶力竭啊，老师说太极端啊。好多这样的负面评价。 其实我认为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就是除了是这些人，他们还是跟表演最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个叫筑梦 BOSS 团啊，这些都是叫行业的这个执行者， 有好多都是老板嘛。 对呀、你比如说姜志强是吧，这个拒绝量啊，原子弹，包括于正，等等等等，还有这个我们说导演哈，这个尤小张导演，教授易小星、卢正雨，他等等，大伙都来了。就是你会看到他们对于演员的、对于演技的这种角度和评价，这个是很可贵的呀。虽然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话就给的太少了，你知道吧？而且你看，其实这个角色很重要啊。给章子怡他们几个那个时间太多了啊，应该多听一听这些人的这个表达。 其实经常在里面听到一位女士，我不记得她叫什么梅 啊， 有一位就是在这个 BOSS 团里面 啊， 那个应该又没记错。 的话是几部戏的原来的这个编剧或者策划吧， 嗯， 特别的有水平。每次我听他说话，我就觉得您剪的太多了， 哎， 这前后啊，应该给人留更充足的时间。 对， 因为他们啊，其实接触的，你看从演员的角度来评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导师的评价嘛， 对， 他们是真正跟这个行业接触最紧密， 对， 他最了解全盘的人， 所以我觉得。至少在第二季的时候，这一部分应该是把它再放大一些，就是这个其实这个节目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很多， 嗯 啊，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那说到这里呢，咱们还是来回顾在演员诞生决赛当中的一片段。刚才说过总决赛啊，总决赛是最后那一、那估计啊，在这之前呢，其实还比了一个怎么进前三， 嗯， 这里面有一场是大家也比较 也比较有争议的一场， 对，我觉得就是很精彩。 为什么有争议？就是那个 IP 啊，它的前面太大了啊，嚣张密使啊， 对， 当年这个嚣张密使，你想一想，这都是什么样的人在演？然后呢，尤小刚又坐在现场， 是的，这段戏我个人认为两个人的状态很到位啊，表演的很好。 这就是周一唱的《多尔衮》。 周一围 啊， 周唱，你这是周一唱组合呀？ 哎，我想到比比了， 周比唱， 对，舒畅的孝庄， 哎，演的挺好的，我们来听听啊，其中的一个片段。 那笔的分量可不轻啊，若要用它写字，王爷可是准备好了。 汉人精通书法，不是因为笔好。而是因为拿笔的人知道该如何用笔。御笔说到底也不过就是支笔，我拿不得吗？ 只怕王爷拿起这支笔想写的只有一个字。 什么字？ 反。 我今儿个累了，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吧，庄妃。 我听说王爷的两白旗和正蓝旗已经进驻到圣京，可有此事？ 我带我的兵回来是因为大清无主，我担心奸邪之人浑水摸鱼。 我还听说豪格的三骑兵马也在来圣京的路上，难不成你们要把前线从锦州拉回到圣京吗？ 这外头的事情都是谁告诉你的呀？ 别管是谁告诉我的，你只说是不是真的。不是谋反吗？ 那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位子，皇阿玛当年本就是要传位于我，是他抢了我的皇位。今日我拿回的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难道不应该吗？我做的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 是你要当皇上，与我有何干？ 当年他趁着我远征的时候逼着你跟他成了亲，现而今他死了，胸中地极，天经地义，是我就是要做皇上。 最后他成功了，做了总冠军啊！ 然后 周一围的总冠军 没当上皇上， 这是在决赛当中的一场。 哎， 决赛里面我一直在试图观察，那个镜头给尤小刚导演给的太少了，我一直想看看他什么表情呢。 他后来的评论，我觉得很有，就是要怎么说呢？有所保留，但是我们能猜到他的一些意思啊。他说这个我特别关注到一句话，他说很多人。都劝他说，哎，能不能 再拍一次？ 再拍一次。他说我一直就是苦于没有再合适的演员。然后他说的什么呢？他说我今天非常高兴，二位演员能力够了。哎，这句话我觉得是很有讲究的。这就让我这是反正我是瞎猜哈，我暗自 你经常听别人这么夸你是吧？ 能力够了，就是那个什么表现差点是吧？就是演员演戏这个事儿啊，你光有演技其实是不行的。就是你演技好，就像于小刚导演说的， 能力够了，水平够了，但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适不适合这个角色，对不对？你个人的这个素质，你的特点，包括你的长相、身高、身材，你的这个声音塑造的这种方式方法，其实不仅仅是演技抽离出来的演技本身，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抽到的这个条啊，是吧？他们这个配合的这个戏，究竟是之前节目组已经是有大量的基础的这个素材戏这个剧本来做准备了，还是说他们真的是量身定做？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挺难的啊，确实挺难。是不是这个人每一个演员就都适合他们那角色？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一般来说，他们还是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他是个录播节目，但是他还是有制作的周期，他还是很赶。所以他那个剧本拿来，你看啊，里面有一个每次有一个环节说，我们到某一个平台的那个剧本的那个选择时刻，那个其实啊，一个是加了一个名头。其实剧本哪有，你是编剧啊，你哪有那么容易，那么多现成的能够在舞台上表演的影视化改编的东西让你拿着用的，是吧？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难为了演员，难为了现场这些制作人员。刚才提到这个周一围这样的表演呢，其实也是想到了后来他的总决赛当中，因为刚才书上有句话嘛，他跟书上说，他说我这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其实我后来有一体会，就是这么多演员其实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啊，他最后进入总决赛能够拿到总冠军。那很多朋友在我们平台上有自己的发言，来看一看。格格物说，演员这个节目跟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一样，传递一个观点，无论是演员还是歌手都是有门槛，需要能力的。这个节目可以理解为演员过滤器。比如说有一些演员，这个观众闭眼一想就知道能不能上这个节目了啊。这个比如说某什么某什么某什么，我就不念了啊。他说也就知道什么才是演员应该具备的重要的能力。另外说到节目的不周全呢，比赛的题目设置和选择需要符合演员的特质，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了。你适不适合？你不适合的话，你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你让人看着别扭。他说因为演员本身也分本色和性格两种啊，我们经常有说到这两种。如果不考虑演员的特点，让陈道明老师演韦小宝，让葛优老师演康熙， 嘿， 那也是一种不周全。 哎呦，好期待！ 春晚上看还行啊。 确实啊，这个风华正苗，哎呦，这老朋友很久没看他发言了哈，差评啊。 他说今天不错 啊，他说很高兴啊，开车途中打开广播啊，听见我们的声音，很喜欢这一期主题。他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他说这个节目这个有很大的争议、啊， 对舆论有很大争议、 啊。哎，他说觉得总体挺好的啊，题材很新颖。而且觉得这个节目比较真实的展现了演员表演和性格当中不易被发现的地方，说优点是很突出的，当然也有一定的缺点，不就跟人一样吗？人无完人啊，也是一种真实的体现。当然过程当中暴露出来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争议的新闻，也是这个行业比较真实的一个部分。他说这个节目最大的贡献，觉得还是让一批有实力而没有被观众发现的好演员有了一个很好的展示机会。于少群、翟天临、周一围、蓝盈盈、辛芷蕾、凌潇肃，确实我们说他们在业内有名气，而且有一些代表作品，但是还没有说达到一线大红大紫的这个水平。 尤其是我想提一下、就是像周一围啊，像这个刚才说到林潇肃啊，这都好多好多好多年了，都已经是老演员了，但是没有能够有机会让他们哈、让你看到他另外的一面，这个很重要。 对，我觉得这节目之后，这个可能他们的身价要涨了哈。啊，确实 已经涨了， 是不是？更好的被大家见识到，起码说有一些男主角啊，我觉得会找上他们啊，而且他们的表现，他们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付出，让很多的制片方会放心啊，就是他们能够驾驭他们的这个叫职业素养，他们的水平可以驾驭，可以展现，可以去将一些角色演绎得很好啊。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整个节目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节目组无论做的是不是得体，是不是周到，但是至少大家努力的在用各种各样的声光电啊这样的舞台效果去还原戏剧当中那个需要还原的那些部分啊，我们看到配合着这个背景各种各样的舞美展现，演员也是非常非常的拼命，很短时间之内要背大量的台词，要调动自己的状态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敬业的表现。可能演员诞生这个节目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也有可能是不是舞台呈现一定就是表现演技的唯一的途径，这样的一个争论， 这都得探讨。 对，可能还是在这个争论当中，但是我想

瓣儿啊，你可能鱼肉就吃到不一点点儿。 对，今天这个桑鱼罐头打开以后，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桑鱼， 对， 而且里边呢都是肉汁儿， 嗯 啊，绝对不是说油汪汪的那种感，都是肉汁儿， 关键 特别的香。 对，关键是给大家调的这个味道哈。之前我们的组合呢只有10罐酱香。